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现如今咱们看古装电视剧的时候，不难发现很多描写古代女性的片段里面，这女子手里都会拿着一把团扇，尤其像后宫嫔妃啊，有才情的女子啊，这手里都会拿着一把。这团扇是圆形的，或者是近乎圆形的，上面会有一些牡丹呐、仕女图这样的图案。其实那个时候，这种团扇的实用性并不高，女孩拿着它不是为了扇风凉快，而是作为一种饰物。就像现如今这女孩子穿什么衣服搭配什么样的包一样，这种团扇从西汉一直到宋朝都比较流行。然而随着这种团扇的盛行，另外一种情景逐渐与这团扇合二为一了。您比如这红颜薄命，佳人失宠，这主人公都会拿把团扇，顾影自怜，弄得很凄惨很悲凉。唐代有位诗人还曾经写过这样的诗：团扇复团扇，奉君清暑殿，秋风入庭树，从此不相见。那这团扇又怎么会和这种凄凉的人生境遇联系到一起呢？问到这个原因，就得从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个人物说起了。他被后人誉为西汉女文学家，她被婆婆赞为可比樊姬的标准儿媳，她曾经与夫君形影相随，恩爱有加，可为何最终却落得一个红颜易老花易落，常伴清风断风情的结局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善始却没有善终的女人班婕妤。在中国古代昏君排行榜上，西汉第12任皇上汉成帝刘戊得说榜上有名，而且还是名气不小。历史上对他的评价是迷恋酒色，荒淫无道，自甘堕落，不理朝政，最后死在温柔乡里。您听听刚才我说的这几个词儿，个个都是最反面最贬义的。所以说刘戊这个人不怎么样。刘戊生于公元前51年，是汉元帝刘氏还做太子的时候跟王政君所生的儿子。单名这个戊字是他爷爷汉宣帝给起的，希望这孩子长大之后能成为刘汉王朝的千里马。可谁成想刘戊长大之后，别说千里马了，简直就是烂泥扶不上墙。由于他的昏庸，不懂得处理朝政，最后留下了王莽篡汉的祸根。不过说来也新鲜，跟这样一个败家子儿不成器的皇上比起来，他的后宫里边却有一位知书达理又才华识大体的女人。这人谁呢？正是班婕妤。其实说到班婕妤，在历史上关于她的真实姓名早就无从查证了。婕妤只是皇帝后宫里对于嫔妃划分的一个等级。咱都知道皇上的后宫里佳丽如云， 大家同时一服，你香我臭，争风吃醋的事儿常有。真要是没个规矩，您想想，非得打成一锅粥。女人多要管理，那怎么办呢？划分等级。您别看这些妃子平日里清闲，好像没事儿一样，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。整个后宫就像是一个正规的公司。咱拿周朝打一比方，因为那会儿级别还算少点，您听着不晕。周朝那会儿后宫级别总共分为五个等级，头一级也就是最高一级是王后，应聘名额一位，相当于后宫的掌舵手，出席任何大场面大活动都能坐在皇上身边。这第二级是夫人，应聘名额是三位，主要工作就是陪王伴驾。从这工作内容来看呢，夫人别看是位居王后之下，可他们时常能陪在皇上身边，应该是皇上最宠幸的三位美人。咱们接着说，这第三级是嫔，应聘人数是九位，主要工作内容是负责处理后宫事务，尤其是对于女子三从四德的教育。第四等的为侍妇，应聘人数27人，主要工作是负责一些活动，您比方婚丧嫁娶，或者招待一些入朝觐见的贵宾。最后一级是女御，这个人数多了，招聘人数是81人。这个级别的女人一般不会有太重要的工作内容，她们最大的努力方向就是伺候皇上，争取早日高升。刚才咱们粗粗一算，周朝的皇上就能拥有合法妻子121位，这个数字还不包含皇上一时兴起找那些不合法的。那话说到这儿，您该问了，说这些级别里头怎么没有婕妤呀？您别急，周朝那会儿还没立婕妤这个等级呢，直到西汉婕妤这个级别才头回出现。那会儿汉武帝的后宫里级别增加到11级，上万人伺候他，这婕妤位居皇后之下，排名第二，级别相当于宰相，爵位堪比亲王。您听听，不低吧？后来到了刘戊当皇上，虽然这婕妤的位子往下掉了一级，排名第三了，可是这级别上也能与朝中的上卿做比较，爵位堪比列侯啊。后宫佳丽那么多，为何班婕妤能有这么高的级别和待遇呢？一个知书达理的女人和一个荒淫无道的皇上，他们之间的感情又会是怎样的呢？刘戊好色，咱刚才说过了，早先刘戊的皇后许氏，那也是曾经红极一时的名人，长得漂亮，一身才艺，深得刘戊的宠幸。可是俗话说得好，花无百日红，人无千日好。刘戊登基十几年后，许皇后也成了一个奔30的人了。您别看现在这个年纪不算老，可是放的西汉，这就算是人生过半了。刘戊那么好色的一个人，让他宠幸一个黄脸婆，那比让他专心处理朝政还难。结果往日的朝夕相处形影不离，一下变成了不见踪影。许皇后失宠了，新任受宠人员可就闪亮登场了，这就是班婕妤。要说班婕妤的娘家，那也是赫赫有名，她的父亲是班旷，曾经跟随汉武帝出生入死，攻击匈奴，立下不少的汗马功劳。甭管是在朝为官的同僚，还是地方上的百姓，一说起班旷，全挑大拇哥，受人爱戴。班婕妤生长在这么一个官宦人家，打小长得也漂亮，就如同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一般。班婕妤对刺绣女工这样的手艺活不感兴趣，反倒是对诗文词句音乐舞蹈情有独钟。刚到待嫁的年龄，就赶上刘戊选妃了，刘戊一眼就把班婕妤给看上了。跟失宠的许皇后一比，这班婕妤年轻漂亮，还一身才华，想不受宠都难。不光如此，班婕妤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刘悟爱的死去活来，他还有一个杀手锏，那就是能给刘悟解心宽，能开导他。那位问了，说他刘悟为什么有这么多烦心事儿啊？我告诉您，刘悟心烦的是他手里没实权，和其他朝代相比，这汉朝算是一个外戚专权的朝代。但凡哪位姑娘当皇后了，那就意味着这姑娘娘家人一飞冲天，手握重权了。如果现任皇上去世了，皇后变成皇太后，那新任皇帝得有好长一段时间不能亲政。咱们就拿这刘悟举个例子，您别看皇上刘悟当着，可手里头没实权，真正掌握朝政的其实是他的母亲太后王政君。早先汉武帝在位的时候，还曾经立下过立子杀母的规矩。什么意思呢？谁的儿子被立为太子了，这当娘的就把他杀掉。这么干呢，就是担心日后太后专权，把大汉江山落到外戚手里。只可惜这规矩虽然定了，可太后干政的事儿不光没有控制住，反而是越来越猖獗。甭管是作为男人也好，皇上也罢，处在这个境遇，刘悟心里也别扭。这个时候班婕妤可就开始发挥他的长项了。班婕妤看的书多，精通历史，所以没事就跟刘悟聊天，引经据典的帮着刘悟想办法开导他。都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啊，离不开一个女人的支持。班婕妤不光在生活上体贴入微，在工作上也能帮着刘悟分担。这样一来，在刘悟的心里，班婕妤不光是自己的妃子，还是一位红颜知己，这地位可是其他嫔妃谁也不能比的。再加上班婕妤擅长音乐，只要刘悟一心烦，班婕妤就演奏一曲，在悠扬的丝竹声中，这刘悟很快就把烦恼给忘了。班婕妤和刘悟那会儿可以说是形影不离，没过多久，班婕妤就怀胎十月，给刘悟生下了一个皇子。刘悟高兴啊，对这孩子是百般恩宠，天天抱过来哄，还许愿给儿子封这个赏那个。那会儿整个的皇宫里边就属班婕妤最红，不光夫妻感情好，还争气给皇上生了个儿子，日子过得别提多幸福了。不过世事难预料，这皇子还没长到一岁呢就夭折了。儿子一走，班婕妤这人一下就垮了，整天看着儿子的小棉袄小被窝，这班婕妤的心呐，好比针扎一般。一个家真要是碰上这事儿了，这男人啊比女人能忍，刘悟也心疼，可是他不能比班婕妤哭得还厉害呀，他得忍着，还得过来经常劝爱妃呀，别太难过了，人死不能复生了，你还年轻呢，咱们再生一个。刘悟这话说的有几分道理，那个时候班婕妤年岁确实不大，想生一个不是难事儿。可是老天爷啊，就跟这俩人过意不去，甭管俩人怎么努力，班婕妤就没能再怀孕。没了孩子，班婕妤就把全部精力都放到了刘悟身上。刘悟的品性班婕妤了解，所以班婕妤就在各个方面提醒刘悟，希望他能够严格要求自己，别老是一副不务正业的样子。有一回刘悟打算带着班婕妤外出游玩，那会儿皇上出行乘坐的工具有严格规定，这种车被称作辇，皇上坐在里头要有锦缎做的褥子当坐垫，要有绫罗作为幔帐悬挂四周，前边几个辇夫帮着赶车拉着往前走，非常豪华。皇后或者嫔妃出门呢，其实也有类似这个辇车的东西，只不过这级别上啊远比不上皇上的。那会儿班婕妤受宠啊，这刘悟就打算让班婕妤跟他同坐一辇。一听这个， 专门负责皇上出游安全的大臣说话了，说皇上这万万不可呀。刘悟一听这纳闷了，说我想和班婕妤同坐一年有何不可呀，就问这官员，这官员只说俩字，太小。刘悟一听这个，嗨，我当什么事儿呢，好办呢，不是小吗，按照这个级别加大再做一个。皇上出主意了，这大臣不敢顶嘴啊，扭头照办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站在一边的班婕妤开口说话了，皇上万万不可。刘悟心说怎么了，我今天怎么说什么都万万不可呀。回头就问班婕妤说，爱妃啊，我让他们重新做一个，咱俩能坐在一块儿，这有什么万万不可的呀。班婕妤经常引经据典来提点刘悟，这回他还是这套路，给刘悟讲上了。回皇上，臣妾看一些古代留下来的图画，说这个圣贤之君呐，都是名臣陪在身边，只有夏、商、周三代末主才是宠妃陪在身边，这几个人没区别，最后全是国破家亡。臣妾如果跟您一同出游，同坐一辇，那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呀？所以臣妾不能也不敢。一番话说完，站在身边的大臣就差给班婕妤鼓掌叫好了，全都佩服班婕妤识大体。刘悟听完也觉得有道理，虽然有点遗憾，可还是按照班婕妤所说的办了。这件事情传到后宫，太后王政君是大加赞赏，都说婆媳关系难处，可轮到班婕妤这儿，太后对她的评价是古有樊姬，今有班婕妤。你想想，堪比樊姬呀。这樊姬是春秋时代楚庄王的夫人，楚庄王刚刚继位的时候贪图享乐，喜欢打猎，跟刘悟差不多，也是一不务正业的主。这樊姬是天天苦苦相劝，就是不见管用。最后樊姬一赌气，你不是打猎吗，你不是杀生吗，我打今儿起不吃肉了。楚庄王一看夫人为了激励我勤于政务连肉都不吃了，结果一感动改过自新，不到三年的功夫，楚庄王就称霸天下，成了春秋五霸之一。王政君把班婕妤比作樊姬，就是因为他处处提点皇上，让刘悟勤于政务，不像其他妃子就知道争宠献媚。有了这种表扬，班婕妤在各个方面更加注意了，只要是他能看见的，哪怕就是刘悟随便说的一句话，班婕妤都会暗中提醒一下。只可惜了，班婕妤嫁的不是楚庄王，而是汉成帝刘悟。刘悟这个人呢，打心眼里贪玩，没心思管理国家。好几回刘悟刚想和班婕妤逗逗闷子，享乐一番，这班婕妤就是一通义正言辞的批评。您说这俩人感情再好，扫兴的事儿碰多了也难免影响感情。结果历史上出名的后宫姐妹花赵飞燕、赵合德姐儿俩就出现在了刘悟的视线之内。这姐儿俩的热情让刘悟一下就把班婕妤的知书达理给忘干净了。甭管班婕妤怎么识大体，怎么恪守礼数，都比不上这姐儿俩的激情似火。没出多久，后宫受宠的红人就从班婕妤替换成了赵飞燕姐妹。赵氏姐妹自从进宫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排挤其他嫔妃，设计陷害许皇后，就连班婕妤也没能幸免，受了他们的冤枉。庆幸的是刘悟没有听信谗言追究班婕妤的责任，可事已至此，这个境遇班婕妤已经不想在这浑如泥水的后宫里生活了，她受不了赵氏姐妹的诽谤、陷害、嫉妒。为了避免日后的是是非非，班婕妤决定急流勇退，明哲保身。她写了一封奏书，希望刘悟能够允许她前往长信宫侍奉王太后。 来到长信宫之后，班婕妤的生活过得十分平淡。他用洁白的纱绢剪裁成圆形的团扇，遥望歌舞升平的朝阳宫，回想起当年和刘武恩爱的岁月，现在陪伴他的只有这把扇子，不禁感叹道：心智齐纨素，皎洁如霜雪，才作合欢扇，团圆似明月，出入君怀袖，动摇微风发，常恐秋节至，凉风夺炎热，弃捐夹户中，恩情终道绝。这种孤独的日子，班婕妤一过就是11年，直到刘武驾崩，班婕妤申请为他守灵，以终其生，这才和刘武团圆。一个阳间，一个阴间，一个活人，一块石碑。班婕妤和刘武这种团圆的生活又过了5年，年约40岁左右的班婕妤便离开了人世。班婕妤是慈父发展史上极少的女作家之一，也是五言诗的创造者。但是生活在后宫的女人有没有才情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否博得皇上开心。班婕妤会作诗，但比不过赵飞燕会跳舞。别看班婕妤被后人称作古代妇德的楷模，但是反过来想想，这也是她人生悲剧的致命原因。她一心想辅佐刘武成为明君，少了女人应有的妩媚和温柔，恨不能把效忠国家的思想带到闺房当中，只能叹一声：班婕妤不懂得刘武的心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快提高分贝，为了爱。